帮反正，我哋最积极。HKPinner.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inner.com， 我系刘墉。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inner.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咁头先第二节啦，昌问咗我最尾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下边执行嘅人要执行一啲计划嘅时候，究竟习总自己知唔知咧？因为我其实最中意问呢个问题，就系话点样执行。即系如果你要有一个计划嘅时候，你究竟同上线汇报，你会咁样做啊？话俾佢听你嘅 planning 系点啊？定还是系点？即系我觉得最近现实嘅咧，就系俾你发挥，系得一个选择嘅啫，就系你帮眼佢吓。即系当你女朋友唔啱嘅时候，你帮眼佢吓，交电费弹咗你张票，你帮眼佢。得一句说话啫，点样搞掂啊？唔捻知道、啊。而家问题就系话下边咁样搞掂嗰啲阿习自己系咪完全系受益咧？你觉得？ 我唔记得睇边一套搞笑嘅江湖片咧，好似就系梁家辉做江湖大佬咧，就系咁样样噶啦。唔、哦、知你帮我搞掂佢啦。 系系系。 出嚟哇！点解咁嘅喂？ 同阿同阿陈奕迅啊，你做嗰套系啊，好搞笑。有关有黄秋生做关公嗰度啊， 江湖告急啊， 系江湖告急，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你谂下，共产党其实都系最大嘅帮会嚟嘅啫。 当然啦， 一句你帮我搞掂佢啦，系咪吓？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依就系讲紧嗰个警黑合作咧，系咪？系可能我哋会见到林郑底下。会唔会有咁收敛？但系咁收敛，只不过系因为习近平理镬佢哋先出晒嚟，定、系其实会长时间喺度会有一种即系潜移默化 嗱、啊。所以点解我先要特登去提律政司呢个名咧？其实就系点解律政司有一段咁嘅新闻喺北京嘅博信度传翻落嚟香港，佢就系话俾你听，阿习系最捻中意呢啲嘅。阿习就系透过啲咁嘅人话俾你听，佢最捻中意卖面光，最捻中意呢啲咁嘅。我叫你做十成，你做150%嘅嘢俾我睇，所以我以后叫你搞掂佢咧，唔该你用200%力度去搞，我叫你搞嘅事，即系呢一种唔系白色恐怖咁简单嘢，而系大家都鼓励一种政治酬用，就系话你做啲嘢 impress 我啦，系嘛？即系基本上，我谂阿习嘅意思又或者叫做办公室嘅意思就系话，总之我唔要见到一啲过激嘅行为喺我眼皮下出现，即系基本上咧，佢哋示威你最好唔好俾我见到啦，系嘛？但系我冇谂过你湾仔除咗啲大妈之外，欧乐轩呢人你都惊？屌你5:00多我嗰日同何俊仁录完节目，我走咗个湾仔系嘛做战地记者，我就出咗一个 post， 哇屌你如临大敌！我就系喺英军嗰度，喺 coffee shop 坐低等我老婆。仆街，啲差佬多捻到啊！ 你唔够秘密咯，你个行动 系你啱，即系有秘密行动就应该咧，所有细节嘅你哋唔知道，你就见到结果啫。 你应该一开始嘅时候，你应该做一个月，你去走去呢、這个即系阿习总嗰间系咪军月啊？ 系 酒店都要应征你做嗰啲。推车入去，即系洗去执房嗰啲阿姐。 我着唔到啲女仆嗰啲服装啊嘛，所以我哋要以派阿前游议员走去做呢件事啊嘛。 我以为叫 Vincent 添佢上女装。 阿Vincent 要行急，唔系Vincent 好多嘢做啊嗰日。唔系我其实我系坚系想讲嘅，即系当你所以叫每一样嘢你要做150% impress 个主旨嘅时候咧，大家就系冇咗个可以估计嘅底线。即系讲真，你知记5:00多我行过喺地铁去即系会展嗰条桥，我见到佢哋下边见到九哥佢哋啦。如果连呢班人你都要夹到佢喺轩尼诗度，阿欧轩佢哋喺电信大厦集合，你话行过去会展都话唔捻俾嘅。屌你不如拉鸠晒啦！嗰班人有咩杀伤力啫？系咪？嗰班人咪梁天琦， 梁天琦会掟砖、啊，佢会指挥掟砖、啊，系嘛？咁你呢班人会指挥掟咩？毛巾都唔敢掟啦、啊，你连呢班人都惊，系嘛？当你要政治酬用，你要 impress 个主子嘅时候，最 impress 嘅系咩咧？李永达都最好拉埋佢。最温和的人都拉埋佢，何俊仁都拉埋佢。 都讲噶，阿习总咧，理论上在文革的年代咧，系即系受 黑五类， 系受迫害噶。 讲得白啲就系黑五类。 但系系佢而家嗰套施政作风，其实系无派作风嚟嘅。 系啊， 文革嗰套仲要系 系 矫枉必须过正，你估唔到噶。你所以即系其实，唉，如果老实讲，即系啲勇武派又唔勇武啦，系咪先？如果你见到。阿习总嗰日，你喺湾仔嗰啲团等晒兵力嘅时候，喂，你嗰阵时候你去你旺角阿家老家重夺十字路口啊，真系成功噶，会系 email 会更加大嘅。 喂，咁啊，陈浩天咪重夺咗阿浸大咯？佢本来喺谂住喺尖沙咀集会都唔得，差佬都唔俾你集。陈，你要撤退到去浸大。 呢样嘢陈浩天有功劳，我觉得。喂，嗰日已经有一班即系蓝丝喺尖东嗰度等紧你。等到你，跟住见到你见唔到你，走紧咗去，结果佢哋要交差，交差 要tie down你啲 force， 要tie down 你。 跟住啲蓝丝五毛唔知做乜嘢好，结果要交差要做咩？要走去围啲鬼佬咯。 哦，嗰单嘢我又睇到，即系其实我系落咗，我喺湾仔搭船过尖沙咀，我就喺尖沙咀码头落咗之后咧，我就唔知道点解麦当劳门口有多人嘈紧。其实我真系唔知嘈乜嘢嘅，因为我系谂唔到咁小嘅事都有得嘈。吓、啊！你嘈啲鬼佬，你要而家真系叶问啊！你自己叶问上身，你要自己甄子丹啊！有乜捻嘢好搞啊？吓、啊！陈浩天又唔拉嗰度，最紧要系呢一样嘢啊嘛！定系班蓝丝唔知边个系陈浩天啊？以为陈浩天逆咗容，变咗个鬼佬出嚟啊！即系咁啊！我系真系唔识得讲，而系第三次，其实我想讲咩咧？就系讲林郑，即系叫做坐正啦。我是想火思一下呢几年大家将会见到嘅嘢嘅。即係我唔係做扶机，但係好坦白讲，林郑就算未上任呢，其实都提过几样嘢嘅。第一，喺教育方面会加大力度，即係呢句係匪语嚟嘅。第一样嘢要批50亿财会。第二样嘢呢就係、是、取消 BCA。即係我觉得呢两样嘢大家星期三林郑嘅答案会呢转咩好喎。 BCA 话而家最新，我记得头先立嗰啲即系苹果冻嗰啲弹出嚟嗰啲 alert 咧，即系除咗话阿 Sa 而家执到好盘之外咧，咁啊又话即系话 BCA 而家佢话咩中间落墨唔需要完全取消诸如此类咁样样。 我因为点讲咧？我觉得佢有佢讲法啦，但系起码你普遍所谓叫做泛民呢个光谱里边嘅，起码会有一部分人对佢嘅提议咧系起码有个思考嘅，即系例如罗冠聪今日喺商台新闻访问佢，其实都话，其实佢会好睇到林郑嘅施政作风同梁振英系非常之唔同嘅，即系当然你话你唔可能将呢一样嘢视为什么所谓叫做吹和风啊，又或者咩大和解啊，但系其实。无论是最激进的议员又好，最温和保守的议员都好，其实他是好看到林郑是有些事想做的。即是当然上任第一日就已经讲紧所谓那个对冲方案，我屌你老尾推倒重来，不如我重新再咨询过啦。你冇理由掉一样嘢出嚟，你又即是两边劳资双方都唔啱噶。你如果是咁啊，喂，我阿昌，原来咧我同你咧要去食饭嘅，我话食日本菜，你又食西餐，不如食中餐好唔好啦？我又唔捻中意食，佢又唔中意食，但系我食中餐把捻咩？唔会系咁噶嘛？即系你话俾我听，不如我哋一齐食自助餐，你又食你嘅嘢，我食嘅嘢，不过份量少啲，大家食得精致一啲。可得可以傾，但係唔係我鍾意嗰樣嘢係冇，你鍾意嗰樣嘢係冇，但係林鄭起碼喺呢一個時候起碼出嚟講得一句咁嘅說話呢，大家可以 anticipate 一啲佢會起碼喺風格上起碼唔會好似前即係前一屆政府咁所有嘢行政立法關係可以搞到咁差。 我諗你提出一個問題嘅，即係呢你作為反對派呢，你點樣去回應呢佢提出一啲民生嘅建議， 講得好 嚇。咁例如你， 我聽你講先。 民主黨、公民黨咧，其實不嬲都係即係成功爭取噶啦，是其是，非其非噶啦。咁樣講，自己都會有啲政策文件提俾政府噶啦。咁佢哋呢啲即係固有嘅思維或者做法，你唔會出奇。咁但係作為比較激進嘅民主派，即係人社自公啦，講緊係嚇，即係人民力量、社民連、自決派同埋工黨。OK， 界人社自公界啦，或者人社自街工anyway 啦，係咁啊。即你有几个层次你去諗，首先你咪逢即係民生嘅政策 你係都要去即係作為一個政治立場行先嘅，你要反對先，因為呢個係即係長毛喺選舉嗰陣時候講嘅政治論點。 嗱呢度我要攝一攝，即係其實你可以慢慢講嘅。當即係當你覺得你睇一啲所謂叫自稱從政嘅人，又或者你係擺明居馬之佢。嚟緊一兩屆佢都會選嘅人，當你啲 Facebook status 出嚟出去都係好 concise 話俾你聽，嗱我哋係點點點啊，人哋政黨啊點點點啊，你所以小心呢啲所謂叫政黨啊，你要小心所謂呢啲咁嘅 KOL 啊，你認實呢啲人，即係非常之有潛質做政棍，即係所以點解我呢一兩年會可能？阿嘉美又講得啱，佢係好坦白嘅，我係退後咗。一嚟啊，外母嘅壓力啦，係嘛？第二就係話，我係問自己好多次，喺節目都唔止講過一次，到底你係參加緊社運啦，定還是某政黨嘅選舉工程咧？即係我覺得，阿昌我就覺得你係參加緊社運啦，你係道正本土四個字講得好撚清楚嘅。你就算唔撚投票俾我，又或者我擺明個係冇得贏嘅。但是我是告诉你听什么叫真正的本土，是吗？你最重要是告诉人听我一种中心思想，究竟我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底线是什么东西，我争取的是什么东西，我参与用什么方式参与、啊、你说如果我完全在 Facebook status 里面全部都是讲的私怨，来来去去都是那些所谓叫妥协派啊，什么策略派啊，什么主张大和解的人啊，在你的眼中只有政敌，你的眼中是没有其他人的，你的眼中基本上是没有共产党。几日之前我发咗个 status， 究竟黄毓民呢二十年带嚟香港系乜嘢啊？即系当然正面嘅，有啲人本来 原 YM， 我以为你讲紧帮人推销紧嗰只咩整肠丸啊？ 系你真系好，系咧，当然系啦，系嘛？即系当然你话喂，佢咪引起咗一班本来唔睇新闻嘅人，听多咗网台节目，关心多啲社会咯。喂 ，which is good， 当然系啦。第二样嘢系咩？非常之紧要嘅，大家都中紧咗毒。你只需要睇到你政治光谱上面嘅敌人，你就做对了。而呢啲敌人喺边度嚟呢？往往就系你竞选对手。咁你所以做嘅嘢同呢个社会有冇关呢？可以冇关系噶。我唔捻关心，我关心嘅只系我下次选举我冇票。我关心嘅只系我呢条政党呢条路线出唔出到嚟，可唔可以相对于其他政党呢？我可以屌柒佢嘅。而我自己系立于所谓呢个佢认为嘅不败之地，即系。真系收皮啦！即系我觉得，点解啲人会当初参加个字头，系佢觉得透过呢个字头可以执行到一种政治嘅判断，或者即系体现咗种政治嘅价值观。而我觉得有啲嘢系啱嘅，但系当啲精神领袖冚唪唥退晒落嚟嘅时候，接上队嘅人完全都系讲私怨啊，讲埋啲咩七七七啊，咩策略派 ，come on， 即系放过你自己啦！你放过唔到自己，你系做唔到任何嘢噶。即系当你成日要将呢啲咁嘅私怨挂喺口，你同黄毓民冇分别。 呢节你系咪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嗰、那个，即系因为讲私怨所以要收费嘅一节嚟噶？ 讲得好。 喂，你咁讲我都唔介意讲，真系好坦白讲咧。嗱，我喺旧年，因为讲系而家无端端，因为我真系冇准备啊，我唔知道即系今日会有 呢本咁嘅嘢，我哋从一堆睇到呢啲咁嘅嘢， 冇晒嘅，即系初头以为点解会画翻一堆《扫黄小杂志》喺度嘅时候，我记得即系旧年我去快必九龙东，佢去报名参选，我呢个喺度撑场嘅咁样，咁我记得即系所有嘢。即系搞完啦，阿快必上去报名啦，跟住阿刘墉系主动行埋嚟搭我波头，喂，咁先生，阿郁敏嗰度点嘅样，有咩帮手 ？OK， 点？咁我系好感激嘅、即系无论系即系刘墉又好，咁或者系即系人民力量喺旧年我哋做呢件事嘅时候，即系人力嘅支持者、人力嘅朋友，即系对我哋喺即系成个运动入边都系即系占咗好重要嘅部分嘅帮忙。嘅協助咁樣，咁所以一直以嚟都好感激嘅，咁所以我先應承阿木去，即係人力嘅聚餐啦，喺下個禮拜。咁但係咧，就我只係咁講啦，所以我唔會點即係公開話批評阿劉墉或者點樣。 我都冇批評喎， 係啦，冇人批評。 我都冇批評，係你千祈。 我只係會咁講， 哎、 我覺得我慶幸， 唔好擺我上去。 我慶幸自己冇乜點成功過咯。即系当然，我旧年呢个所谓嘅成功系 大家，你讲得好好， 合大家之力系 大家我只不過做一啲跑腿嘅工作，雖然我覺得喺我個人因為能力所限，即係或者嬌生慣養，呢啲跑腿嘅工作對我過去嘅經歷入面相對上亦都係已經好辛苦。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苦勞，唔係啲咩功勞嚇。咁功勞係即係 大家嘅 咁樣樣。咁有時候就係、是、依樣嘢點解會特別咁講咧？就係話喺呢一刻，如果仲係想去從政，或者仲係想喺社運入面係有一啲 建樹 任務崗位賦予俾自己嘅時候咧，咁呢一種冇乜點成功過嘅呢一種心態，係需要我哋係時刻咁記住，因為我哋面對緊呢幾年入面都唔會有咩成功嘅機會，或者都喺一個低氣壓入面咧。 係，即係我覺得你依樣講得非常之好啊！即係都係講嗰三個詞語：謙卑、謙卑、更謙卑。即係我覺得唔係話言辭上面嘅謙卑，而係話大家你必須要在地咁睇呢個問題，而唔係坐喺象牙塔裏面睇呢個問題。即係當然我會知道有啲人覺得唔係、哦，喂，我哋去組織一啲社會運動，希望可以一石激起千重浪。以前教主最中意講呢一樣嘢嘅啦，希望挑撥，即係唔係挑撥，即係希望令到大家關心下而家呢個社運圈啦，係嘛？即係呢啲嘢你唔再發生嘅話咧，即係唔再出嚟撐場嘅話咧，喂，咩嘢都唔使做啦。即係當然，我都要好感激，即係琴日唔係前日出嚟嗰六萬人又好啊，二萬人又好啊，三萬人又好，即係必須要俾 credit 呢啲人。即係而且我都覺得你而家可以做嘅嘢咧，只係呢啲嘢嚇。但係事實上，当你要去谂一条创新嘅路，又或者谂一啲以前冇人做过嘢咧，你系必须要俾 credit 勾搭嘅。即系我系好捻正经讲呢一样嘢嘅。当大家去讨论，即系点样去攞票，又或者点样去做社会工作，点样揼石仔嘅时候，人哋系好切切实实去做啲咩牧养计划啊，甚至乎揾嗰啲嗰个系咪李正熙啊？喺球场收靓嗰、那个做运动嗰、那个 英军 啊，英军唔系李正熙，系 sorry。喂，即系你做嗰啲嘢咧，当然 in large scale， 你唔知几时先至会即系叫收到你心目中一个数量嘅义工。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熟多五个人都好啊，熟多十个人都好啊，你有多五个机会、十个机会洗佢哋脑都好啊。即系假设我系一个政党嘅支持者，你要揾呢啲人啊嘛。你唔系就系话完全就系话我坐喺个象牙塔嗰度谂，我要做啲咩好大件事？做完呢大件事咧，我就有咗个功劳，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个光环，我觉得我自己做对了。于是，我用呢个光环感召其他嘅义士出嚟支持我。即系我觉得唔系得同唔得，但系你如果在于个政党去睇，我觉得呢、這个efficiency太低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反为你再去球场收下靓啊！即系如果你哋系冇做过啲 research 或者唔知嘅话咧。鄭松泰其實天水圍的支持是很高的，你應該知道，你知道為 什麼？主要如果看飛的話，主要是他屋邨區，即是我們 Stereo 提了屋邨就是窮，那就是窮的區比較多， 是與不是之間。因為屋邨最重要有什麼 infrastructure 呢？就是球場、運動場，天水圍有一個很大的運動場，而是他是在競選期間呢，是有很多軍隊去球場、運動場真的去跟你做體操，同你做體適， 依個更正翻，佢唔係喺天水圍運動場嗰度做啊， 係 佢係喺天水圍中間，係嗰個天水圍公園，天水圍公園係銀座嗰個酒店噶嘛， 但係運動酒店我知啊，嗰個地方係而家係好多人喺度 busking 啊，又或者有啲人做運動，係其實好多人嘅問題就係話， 其實嗰度冇乜人坐呢條， 而家啫，而家選嗰時選嗰時佢係有飛嘅，真係嘅。即係你係去做呢啲嘢，你好似覺得好似無釐啦家咁。但係問題你唔好理有冇飛先啦，你起碼嗰件事上面你收到靚先啦。如果你做啲嘢完全覺得自己係政治正確，但係我係好少收到靚。即係點講咧？你真係睇某啲政黨、某啲係咪？咁條政黨咁得三五十人條隊。我是真的很实际问一个问题啊，究竟我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我是真的非常之认真问这个问题。 我想例如讲白一点，例如慢逼的情况这样，那他专长我们暂时未见到他组织 的才能或者干劲，但他议会议政的能力呢是无庸置疑。 喂，我觉得啱喎，即当然就是说 做好在这方面，可不可以即令到这件事可以做得好，而可以吸收到一些即新的血呢？即例如我现在即看回即系依份我帮阿 C K 写嘅政纲，中间有一条系针对中资公司、国企、红筹开征各项新税项，用以支付香港基建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呢样嘢真系冇人讲喎，到而家系 系咯， 一比六十九嘅郑松泰都唔讲嘅话系，喂，人民力量继承本土力量嘅政纲好正常啊，系咪？ 我觉得大家系会唔会系即系可以去谂多啲大家冇做嘅嘢出嚟咧 ？Rather than 就系话，可能我譬如阿毛哥做乜我就做乜就得噶啦，吴文远做乜就得嘅，嗰啲嘢啦，你有翻俾人吴文远做，你有翻俾阿明做，你有翻做阿毛哥做，嗰啲我完全非常举脚支持兼赞成。 例如又系即刻我谂。就是咧，你啱啱提到林郑，我提出个五十亿教育基金啊嘛，系，咁呢个就系话所谓基，我头先所讲嘅提出个问题就系话激进派，激进派喺议会入边 点样睇？ 点样睇啲民生嘅问题？因为激进派好多都系左交嚟噶嘛，咁你有惠及民生，即系库房水浸，你系用钱嘅话，咁系应该即系有飞噶嘛？咁样你系去到嗰阵时候赞成佢定反对佢咁样样咧？咁样嗱，咁呢个初头谂嗰啲好鸡嘅嘢嘅，即系话喂，你嗰五十亿教育基金仲喺教育入边，可唔可以改善呢个学童嘅？嘅午餐膳食啊，每人學童午餐入面可唔可以有一隻龍蝦啊咁樣，咁呢啲初頭諗嘅，但認真諗嘅時候，你應該嗰個話語就係你點樣係逼到政府做呢啲嘢，唔係政府施捨你，跟住你支持政府乜乜柒柒啊嘛，咁好簡單啫嘛。其實喺林鄭選完選前選後嗰期入面，當佢講五十億教育基金入面咧，我記得我唔係公眾有個討論嘅，因為嗰陣時講起係一啲講起啊換肝。嗰單新聞啦，係咁跟住亦都有啲係即係長期病患者，咁個藥物名冊嗰啲問題啦，係咁其實點解有一個問題？點解五十億用喺教育入邊？點解冇另外五十億用喺即係改善醫療開支嗰度？ 即係香港又唔係冇錢，係嘛？即係我 而係你係去主動喺議會入邊咧 line up 呢一啲。即係可能呢啲工黨張超雄已經做咗嘅，但係都繼續可以做嘅啫。你整個你唔同樣，你俾五十億基金去俾醫管局， 你要將個波掟翻俾政府，叫政府解決嘢，逼個政府做嘢， 而 係 當 你連結 呢啲可能即係長期病患者要用一啲特別嘅藥，係而家藥物名冊冇嘅，咁呢啲嘅病人去連結啲病人團體嘅時候，或者連結一啲基層市民去講醫療開支嘅時候，咁其實呢啲係你日後。你建立你自己嘅党 政治筹码嚟噶嘛？嗰啲系即系衰啲讲句，即系等于点解我话点解我选举嘅时候，我会觉得你系一千个理由支持刘家雄，你都唔会支持罗冠聪啊！而家系过咗唔够一年，大家会睇到罗冠聪最叻系咩咧？即系等于嗰日金紫荆你去维克布又好，你去锁自己喺度好，你会见到佢哋咧系有个声明出噶，罗冠聪就负责写呢啲声明咯。佢系写嘅嘢咧，系好捻清楚，系罗冠聪自己谂嘅。问题就系话，你系咪可以写嗰啲嘢就逼到个政府去回应你一啲诉求，又或者系逼到佢政府一啲政策上马咧？个问题系唔得啊嘛。所以我系讲过好多次，而家唔系选你入去发声啊，我哋发捻咗好多声噶啦，好多人帮我哋发声噶啦，唔系话喺议会度有人发声，政府又听到，而系个问题系政府系听到个发声而系唔做。所以你系要有一千个计算，又或者一千个方法，要去逼个政府去做呢啲嘢。而嗰个人唯一一个人，即而我觉得港岛最应该选嘅刘家雄，到而家。我都唔会，即系我完全唔会怀疑点解当初会有一个咁嘅结论，而系呢个唯一一个可能结论。咁你选咗个罗冠聪，咪就而家咁咯？即系佢讲嘢好叻啊，每一样嘢都对答如流，又或者你睇佢开会，佢讲嘢真系完全唔似一个大学生嘅阴公。问题就系话，佢似一个辩论队嘅最叻辩论嘅辩论员。问题就系辩论队而家唔系净要你赢，要政府做嘢啊！你点样要政府做嘢咧？头先 我觉得嗱，呢样嘢可能得罪讲句咧，但系万必都可能有你。我呢样嘢我自己 interpret 啫吓，讲错大家指正啫。因为万必都系中大辩论队出身嘅嘛，系即系我觉得系 两样嘢。 嗱呢个。是在一个辩论的思维讲一篇好的 speech 在议会里面，还有怎样透过你讲一堆这些议题是怎样是去动员群众增加自己的支持度呢，这样东西是有少少差别的。即例如我讲的你在万必你在郑松泰 DQ 他的议案里面讲到喂其实郑松泰热爱基本法永续基本法即是多过你班不建制派好多，当然你的辩论的层次里面是赢晒啦，系咪先？但主流媒体唔报噶嘛？呢件事亦都我哋唔会关心，亦都唔会得到，即系我哋尤其是我哋匪类监察院嘅朋友系会得到分嘅。你帮郑松泰辩护呢样嘢系，你嗰场辩论你拗赢咗，或者你演辞你自己觉得好精彩，但系唔代表你系对你自己嗰个政治嘅板块入边咧系有加有减。有成有除， 即系同埋万必咧，系即系今届赢咗之后咧，佢系请咗个好重要嘅人， 即係如果而家仲喺度做緊嘅話呢，佢已經請咗大舊嘅頭馬。即係我諗呢啲嘢應該講得嘅，而大舊做地區工作係非常之好。所以點解一路以嚟，即係就算我點樣有意見都好，我係唔會講慢必嘅。佢有啲好扎實嘅嘢，而透過一個咁嘅人去做得到呢，其實喺啲地區一啲唔係活躍喺政治圈嘅人，你會見得到嗰啲嘢嘅。而嗰啲我覺得係真係，我覺得佢係為呢個字頭建立咗一種威望又好，建立咗一種 recognition 又好。而我覺得如果大家係你支持呢個字頭，你唔好咁貪心。即係點咩為之唔好咁貪心呢？你係唔可能我一邊就食到啲好溫和地區支持者嘅票，另外一種你又可以 recognize 我係一個非常之即系进步型又可以冲撞型嘅一个 icon， 同埋市民要嘅嘢其实都好简单啫。我哋兜翻个大圈翻到去，我哋最初想讲嘅就系七一嘅各政党嘅筹款数字， 嗯， 系嘛？社民连50,000，你旧年又多咗8,000， 系 跟住中资排第二咁样。其实呢、這个即系虽然出嚟嘅人可能你话少都好吓，咁但系嗰班系最即系基实最就是、基本盘嘅泛民嘅人啊，反对派人。咁嗰班人身边嘅人冇出嚟嘅人，但系其实都抱持住一啲相类似嘅价值观嘅相信。咁我解读好简单嘅啫，咪就系朝早阿之峰同埋阿文远大将军俾差佬揼柒完嚟之后，呢个系即时嘅反应咯。呢嘢做唔做到嘢最尾唔紧要，但系大家即系见到系心入边嗰把尺，其实都系有一。都是相類似的， 即是啦，頭先 我不是話，哎呀，早知啊，快啲，琴日俾人揼就發達啦，咁樣，我唔係咁嘅意思啊， 你又唔可能咁，係即係啦，即係公道啲講句咧，喺個籌款數字係反映啲乜嘢咧？咁多個政黨咧跌得最多係其實公民黨嘅，即係由四十幾萬跌到得翻26,000，跌咗18,100，咁其實嗰、那個。解釋是什麼呢？其實我覺得最近現實的就是說，有很多平時不遊行的人是因為上年689凝聚了很多遊行的民即是個民氣在那裡，所以那班人一上到街呢，見到公民黨是一個最 safe bet 的東西，於是就是很多平時沒有捐開錢的人都捐給公民黨。但實際上你說其實看回其他政黨會不會今年都 下跌很多呢？其實不是的，即系头先你讲嘅就系唔系啦，社民连就系俾人揼完之后就系多咗88,000，即系所以我觉得阿文远大将军嗰几嘢系挨得好抵嘅，即系所以我觉得汤药费可以着两 can 翻少少，即系我觉得系嘅。 大家去游行都听到，如果经过社民而家街站喺鹅颈桥底，阿毛直情系佢唔讲任何啲咩， 都唔使讲嘢， 佢讲咗两句，我打劫 系， 我系打劫，大家。个筹款箱喺边个位置？你行过嚟呢边，唔系嗰边，行过去系啦。我打劫咁样， 即系讲真啦，即系有时你话就算选举之前，即系无论乜嘢选举之前，你觉得哇社民连有啲乜嘢主张，你就算超级唔同意，阿毛哥讲呢嘢唔啱听都好，佢喺好多人嘅心目中系一个抗争 icon。 你要澄清嘅，有啲人仲有人认错你做通知赛嘅系。 啊！头先冇讲，屌，真系睇捻清楚仆街，嗰捻样唔系呢个捻样嘛，系嘛？即系有啲 icon 唔系话你去做一啲镁光灯底下会报得到嘅嘢，你就会变咗 icon， 即系真系实际上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嘅。所以你会见到社民连嘅筹款唔见要跌嘅，但系真系跌嘅系边啲政党咧？即系咁啊，即系大家揾翻条新闻睇啦。我费事讲啦。咁但系 冇热血公民嘅点讲？ 咁當 我嗰位有人即係改圖加上去啊嘛，即係例如嚇呢一個即係社民連500,000，香港眾志43,000，公民黨26,000，專業議政19,000，小麗民主教室19,000，民主黨17,000，人民力量16,000，工黨12,000，熱血公民3,500括號，根據目測咁。 咁其實最系啦，即系乜精嘅咪唔好同佢攞小品牌，唔捻好上去咯，又或者直情唔捻同民阵交条数咯。好似你条数，花生台条数系咪要都有一成要俾民阵 嘅？比较特别嘅，因为你即系陶君衡就自己捐咗俾孔令瑜，咁条数究竟系即系花生台俾民阵咧，定系陶君衡俾孔令瑜咧？咁就即系好难界定嘅呢啲嘢。咁嗰啲 咁我唔知道， 公婆嘅数就好难。 咁你问翻佢，唔系我嗱呢啲嘢唔系我讲，唔入我数系嘛？咁啊，好，今集时间咁多啊，多谢阿昌啊，即系嗱喂，如你觉得阿昌哥系即系可以贡献多啲时间嘅话咧，大家留言俾佢支持一下我同佢拍档，因为我唔好意思开口，即系老老实实，但我觉得我同佢做咧系最开心。 有位朋友成时好成日偏偏我写一文都 like 嘅，但系成日都话，哎呀，你成日同前权匪 Raymond 做节目啊，我 pass 啦。 咩叫权匪啊？哦，权匪。 權匪，唔識，一間一間再問你。好，下集再見，拜拜。 解釋下搞好翻啲關係先，大佬。咩叫權匪？我權匪， 屌！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